心中困倦，我要暂时洗洗平时，你到那乡把你耍去吧。 那我玩去喽。 Thank you. 师傅之一。 十桶快来啊啊！十桶快来！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烟去来。 哎，要鼻烟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试啊。 哦，考场上的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